走的时候， 不知道唱出了多少人的心痛之痒，就像我们相知两三年，明知道一句话就会有答案，还是一直告诉自己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迎接幸福。希望当你想到了一个人，不管跨过千山万水，也能够抓到对方。 我们只有沉默， 讨厌的人住在同一个宿舍是上天对你的磨砺，等你工作以后就会发现公司当中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人，这可能是你应聘当中的唯一工作经验了。所以当你遇到不喜欢的人时候一定要珍惜。 我习惯无人好好待我，唯一伤害过而且牺牲太多，试图忘记一种痛楚，然而回忆迫使背负更多。 着舞台，听着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泛滥成灾，一二三四五六想出现有些后迷失方向的我没醒来，忘了你的眼睛，忘了幸福表情，被你发现吗？我不应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如果见不到你我也无法存在，转了转了转了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了转了转了三才明白你有多可爱，一辈子由你安排。转舞台，听着音乐节拍，要我陪你跳舞逃不开你的一切安排，一举一动等待，快乐慢了错了都重来，我想我们大概不合拍，你说不如分开到痛快，可是见不到你思念烦恼存在，转了转了转了转回来，爱情跳不出这三拍，男人要自由，女人要依赖，想离开又回来，转了转了转了三分拍，和你一起跳到未来，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可爱，离不开你就是爱，三十五六想左想右想后迷恋你的方向不醒来，看着你的眼睛，看着幸福表情，每一步的爱情都静下，我想我们永远不分开，你说拜托到了真愉快，贴紧我的胸口一起跳到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说一个人一生总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或者是难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经过了一些考验，发觉两个人原来会非常勇敢的去为对方承担，发觉原来两个人都不可分割，感情和爱都是因为一个考验升华了，所以就结婚了，希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也可以遇到一个勇敢和你一起去承担所有风雨的人。 小的自己。 我相信幸福要靠运气，但是更要靠能力，感受的能力，分享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还有相知付出的能力，这些能力都叫幸福力。 遇上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走完走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哦，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哦，颜色眼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啊，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我学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哦，颜色艳了香味香了， 花都开好了， 你是我的 我又爱了， 世界完成了。哦，心紧贴着 手紧握着， 没有遗憾了， 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花开好。 这才是最好的爱情观吧。 时花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来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酿在我心那夜。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上哪来的那么多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不过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你说的话题我都感兴趣而已。你说的那些电影我都会觉得很有深意，你口中的风景我也都会觉得很美，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喜欢你而已。来听 Coco 李玟的你让我有感觉。 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And I hope one day that I can call you my baby. 每天每夜我都想着你，你的笑声，你的眼神，你的认真，你的温存，你是我最爱的好的像奇迹，没有秘密，只有亲密，没有担心，只有关心，有火花早就注定。你让我有感觉，很习惯手就握紧、恋爱中的人都会改变，温柔一点，开朗一点，珍惜今天，向往明天，有太多值得纪念。 我能感觉， 我会被了解， 你能感觉， 你会被体贴。胜过所有诺言， 我的感觉， 你爱我的甜，爱我让你真笑到你上演，就让这一切不变，my baby。 video, music online. Long truck bed, high pitted fire engine, red like lipstick out here. We can let it go, yeah. But just me and my good friends jug a while step out here, baby. You just never know. Let you down? Should I be feeling guilty or let the judges frown? 'Cause I saw the end before we'd begun. Yes, I saw you were blind and I knew I had won. So I took what's mine by eternal right. Took your soul out into the night. It may be over, but it won't stop there. I am here for you if you'd only care. You touched my heart, you touched my soul, changed my life and all my goals. And love is blind and that I knew him. My heart was blinded by you. I've kissed your lips and held your hand, shared your dreams and shared your bed. I know you well, I know your spell. I've been addicted to you. 97.0. 我无情无恨望过去， 到无需因你会分手过泪，谁亦可以没谁，离合全为了大家高兴，到今天也许还是一双好爱侣。如果真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用数字来说明就是每个月能够多读一两本书，然后每顿饭少吃它三四口，在一周四五天里最好能够快走个五六公里，最后是情绪管理，少一些心情上的七上八下，多一些宁静平和，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你们觉得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小目标如何呢？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你要不要一起加入呢？ 晚上11点，我是 Tanya 蔡健雅。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970女主播。 听资讯听听歌 FM 970女主播电台， 听资讯听听歌， 听听女主播 FM 970。 你是我生命中的等候，听见的温柔拨动我心弦。 女主播爱美丽更懂你，你就是那天边的彩虹 FM 970。 Information and music. This is FM 97.0.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love is not romance.是他让你受了内伤，我努力恢复你健康，我也没那种庸俗的情节，可他还是在你心里边，偶尔梦中还窜到嘴边。其实我也能够了解，心碎一旦到过期限，有多少岁月都愈合不完全。我是你无奈的选择，你只想给一个好人，我为你戴上了戒指，你的笑也还算逼真。我是你无奈的选择，却不是多么爱的人，只怪他下手太残忍，改变你一生。

萨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用心，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全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我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 是我这一头慢牛，几年来无法事后才和我分手，成婚之前一刻才赶到，难得你来通报才知道，往日共你追忆永远是好，怎能预计似这般难共你同偕共老，你话只需肯做，差一刹与我十倍够好，不甘心尤其这身份就像玩牺牲，想过抢新娘我差点讲真，历史一刻早已将旧伴侣转送别人，我说别伤心，仍能恰当大方去做人，约定日后你若和他相分，拿来用你尚有余的恻隐，怜悯我自身的不幸，不紧要，若到明年来生，不甘心人人不开心，尤其这身份失去我身份，不甘心，明明不开心，就是不甘心，不过我肯等，等一生都等，这都好，至少想拿到的全得到，如今我求不到才知道，我命运里虽则当你是宝，天涯上有 情场景成为一头慢牛，惨淡在是我知不能回头，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我是牛，我是牛。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于此，留下什么意思？让大家只差半步成诗。还没有经验，才没有考验，才未值得哄骗。还没有闪电，才没有想念，才未互相看厌。还未化灰的脸留在梦中演变，回头就当作初次遇见。并未在一起亦无从离弃，不用沦为伴侣，别寻是野非，随时能欢喜亦随时嫌弃，这样遗憾或者更什么恩怨，回头像隔世一笑便算。并未在一起亦无从离弃，不用沦为伴侣，别寻是野非，随时能欢喜亦随时嫌弃，这样遗憾或者更完美。

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静静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当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风在中的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发光明，放生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享受着他钟情的音乐，欣赏着你脸的满足。你说我神情有点恍惚，我说听得太投入。在这种喧闹的生日，不知道谁更铭心刻骨，我还真舍不得结束这浪漫探索。你只是爱的傻乎乎，谁在乎？ 出可疼，想念你的笑， 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手指的嫩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既然你无心，何苦再用心？一封信就请你把过去写成欢迎。我站在屋顶，泪痕霓虹迷蒙了眼睛，只有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无爱的亲爱的疼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无爱的错爱的疼爱的相爱的永远无情。我为你蹉跎一辈子，你给我潇洒几个字。 感谢我们的吉他手小强，感谢我们的吉他手 Tommy。 只想讨好你，不必讲理， 还期望穿衣穿到仿佛很衬你，像你所讲随时要听候，你都讲过爱是忠心献奉，不计较亦无求，原来未足够，勉强迁就只可加剧你渴求，已足你任何吩咐更无权去难住你脱手，谁想到听讲听教令我歌声也生锈，谁想到只听你话连自尊也再没有，常服你挥不出口，令你我也看不起我低信心，所讲难挨一接受，你都讲过爱是坚忍退让，将妥协换自由，原来未足够，我的温柔根本不是你所求，已足你任何吩咐更无权去拦住你拖走，谁想到听谁想到只听你话连自尊也再没有，常服你挥不出口，连你我也看不起我，只敢附和只懂求和，情感拖得太久，谁相信呕心沥血令我血性也失守，明白我迈信转位